的安岳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今天为你进行的是呼叫我的1987点播时间。 传说中欢乐的童年，真不知该去哪里找。如此辽阔的世界，我却不知去哪里好。怀念的花花世界，有太多的风暴，安全最重要，还是留在家里安心的读书好。我戴着一副深度眼镜，使我看起来有点老。习惯性的睡眠不足，我常感觉疲劳。还有那沉重书包，跟体重差不了多少，我有点受不了，想要抛开这一切，我却又无处可逃。或许你不能相信，我会的花样还真不少。艺术外文、绘画、舞蹈，我还会电脑。根据专家的研究报告，学习要趁早，迟了就不好。如果本领不够，将来想飞也飞不了。 这是蔡澜清的作品《他的话》，向这位早逝的歌手致敬。 书还没有读了几本，眼看一天又要过去了。一个伟大陌生的公式，还围着我的脑海绕。为何平常熟悉的文字都变成一团糟？该如何是好？明天又逃不了老师的烧饼和油条。 我们在前几周节目开始算是征文点播，希望各位可以点播一些你自己在1987年对你而言很有意义的歌。果然非常踊跃的投稿，谢谢大家。所以我们今天就为各位继续播出大家的选曲。这首《他的话》，蔡澜清的作品，是林果同学点播。 但是关心我的人们，请不要再烦恼，明天会更好，我会更加努力做一个乖宝宝。我会更加努力做一个乖宝宝。 蔡澜清他的话。接下来要放我这首曲子呢是另外一位留言的听众叫做 Anna Jane， 他说1987这一年对我挺有意义的。1987是我这个东部孩子北上繁华都市工作生活的第一年。那年是在逸仙路的小广告公司，因为同事后来去了香城唱片还有宝丽金当宣传。记忆中是他说关于李碧华跟香港天王张国荣还有张学友等的趣事。他要点播的这首是李碧华的《心语》，不过因为找不到资料，所以改播他提到的这首张国荣的歌。 这是来自电影《倩女幽魂》的主题曲。 人生路，美梦似路长，路里风霜，风霜扑面光，红尘里美梦有几多方向，找千次梦幻中心爱，路随人茫茫。人生事美梦如热望，梦里依稀依稀有泪光，何从何去，去觅我心中方向，风仿佛在梦中轻叹，路过人茫茫。 是爱乐电台声音纺织机为各位进行的是呼叫我的1987歌曲点播单元。 不见阳光，泥尘里快乐有几多方向，一丝丝梦幻般风雨，路随人茫茫，丝丝梦幻般风雨，路随人茫茫。 其实你会发现声音纺织机有好多不同的曲风，因为每一个人的记忆都不同，对他有意义的歌曲都不一样。刚才这是 Anna Jen 点播的，为他点播是张国荣的《倩女幽魂》。接下来听到这是 YouTube 的歌，这是 By Len， 他留言说1987年正准备申请学校，准备出国，没有网络的时代都得跑到南海路的美国文化中心查美国大学资料，翻着一本本印刷精美的目录，看着宽广优美大学校园照片，心中一片迷惘。这大概是他当时在脑海中想起的歌吧。 YouTube 的 I still haven't found what I'm looking for。 U2 的歌 I still haven't found what I'm looking for， 真的很感谢善于放知己之友，那个我们的呼叫我的1987非常的踊跃。下面放这首歌是吴清正他写的，他说1987年入伍当兵，28天后女朋友跟我说他要嫁人了，没有逃兵，搭慢车下部队，从高雄去彰化，车过曾文溪，车上播送着风吹着我像流云一般，这首歌好久以前听的，来自洪小乔的爱之旅，这是吴清正的1987。小时候看过洪小乔在电视上，还有戴着帽子抱着一把吉他，看不到他的脸，他写的歌都很好听，这首歌是《爱之旅》。是纺织机之友吴清正，当时是个青年的他正要入伍，却接到女朋友要嫁给别人的消息，在车上他听着这首歌，同一首歌不同人听都有不同的心情。超精彩的吧，每个人的1987都不同。现在为各位念这篇是 Roger Lee 他的点播，他点了一首很厉害的歌，他说1987年大学毕业，幸好有考上预官，就直接去陆军通讯学校受训，从全然自由的环境突然受到严格管制，当然很不习惯，但是想到曾经听说的新兵训练，我们这些狱官根本就是在上军官养肥教育吧。一起受训的有位姓肖的高手，我们聊天的时候呢，就发现他的这个很爱摇滚乐，特别是前卫还有迷幻艺术这个方向的。 大四的时候买了不少三星的盗版卡带，我很喜欢文艺复兴这个乐团的作品，特别是那一张《天方夜谭与其他故事》这张专辑。这位肖先生很熟这个团，而最厉害的是他居然会唱《天方夜谭》的那张的主题曲，那根本超难的。我们就来听这张《天方夜谭与其他故事》。既然一去当兵就要替人家唱这首歌，是什么心情呢？ To look at the fair. When I arrived, I found nobody there. It seemed I was all alone. Must be that they've all gone home. A trip to the fair.To the fair, but nobody was there. Voices of yesterday make not a sound, even the roundabout stopped going round. I wonder just what it means. Is everything how it seems. To the fair. 这是文艺复兴乐团的作品《天方夜谭与其他故事》，这是 Roger Lee 的点播。Roger Lee 是谁呢？爱乐电台听众也许你知道他，他就是人称上古神兽的李时潮。感谢黎兄加入我的点播。时间是下午3:20。在听完这首歌休息之后，再回到声音纺织机，再为你选播更多听众的点播歌曲。呼叫我的1987。 A trip to the fair, but nobody was there. A trip to the 如果你想知道今天的这些音乐的话，在我们的粉专上面、粉丝专上面都有这些纺织机之友的亲自的留言跟连结，可以上去看一看。 欢迎回到 IU 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很好听吧，每一首歌都唤起你的回忆。下面为各位念的是 Crash Drew 投稿的，他说1987第一次遇到细纸淹大水，家楼下的楼梯口被灌满满的，我拿绳子绑了重物垂下去量水深，忘了有多深。他点播的是陈建年的还有多深。这首要念的是 Ginger 写的《春花齐放的1987》。 春花齐放的1987，认识了新诗社的社长，学会接吻。学长的热烈、黏腻、紧迫、盯人，完全不像诗里写的。几个月后约去了垦丁，心里打定了这是一场再见旅行。明明外头是阳光灿烂的大晴天，说分手的那一刻，伤心愤怒在窗帘紧闭的暗暗房间里到处喷洒。学长把玻璃杯敲碎，用碎片画出手背上浅浅的血痕，狂暴地说：“不能分，不准分。”我头也没回，转身离开，从此展开了各种奇幻的爱情人生。同场嘉义总是骑着 DT 闷不吭声载我兜风的浪人同学，还有拿着吉他在电话筒温柔唱情歌的另一个男孩。青春好忙，几年后有一部电影叫《失恋排行榜》，John Cusack 演个黑胶唱盘行的老板兼烂情人，想从 Top 5前任女友排行榜弄清楚自己美谈必败的真正原因。当时我也以为已经收集完前五大。这部电影里面提到很多很棒的音乐，瞬间回到青春。就来听荆棘点播的 Baby I Love You Way。 Shadows grow so long before my eyes, and they're moving across the page. Suddenly the day turns into night.Far away from the city, but don't hesitate. Yeah, your love won't wait.Of some firefight, wonder how they have the powder shine, shine, shine. I can't see them、under the pine, but don't hesitate. Yeah, your love.I wanna be with you night and day. hesitate, 'cause your love won't wait. I can see the sunset in your eyes, brown and gray, so warm besides clouds are stalking islands in the sun. Wish I could buy one out of season, but don't hesitate. Yeah, your love won't wait. Ooh, baby, I love your way every day. Your Way， 这是 Ginger 荆棘点播的。关于他的1987，青春好忙，忙着谈恋爱。下面这首是我自己要点播的。1987，刚刚上大学，那时候开始要组乐团，其实是被两个学长邀进去的，一个是 Getty， 一个是黄中岳，现在都是很厉害的音乐人。那时候我们高中就认识，我终于考上大学之后，大家就忙着要组乐团。第一首他们丢出来就是这首 Eyes in the Sky， 是 Alan Parsons 的作品。 Don't think sorry's easily said， 那时候第一次听到 Alan Parsons 觉得好厉害。 Don't try turn tables instead。 学长们，林振如、Getty 还有黄中岳，《Eyes in the Sky》，我们第一次练团的歌。但如果你要问我当时练团经验如何，必须说，只练两次就结束了，因为现场我觉得好无聊，他们就一直在玩即兴吧，然后我又插不上，然后我的那个 keyboard 又没有真的那么厉害。这首歌真的留在我深深的1987印象中。 这首 Eyes in the Sky 这个是 Alan Parsons 乐团的作品，这是我的1987回忆。现在深夜访谈本集特别来宾已经坐在我旁边，好开心。导演萧亚全 Hello 你好。 嘿，光夏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萧亚全。 我先来念一篇属于你的1987记忆，这个是你之前有发表的 Behind the Scenes， 就是在你创作范宝的这部电影的时候，你有发表在你的脸书上面的一篇文字。 对对，但当然严格讲起来这个是1988，如果对照这个事情其实是1988年初了，但我想无所谓，我们现在讲的应该是一个广义笼统的一个时代氛围嘛。 好，我们来听一看这一篇。经过过世，大二的某个冬天晚上，还在校园混，在油画教室走廊听到同学说总统死了。有个室友横李树，当晚用杯子盛了米，插了香，遥祭领袖。那年正是我在政治上叛逆的开始年。心里三分之二跟着大家沉重，三分之一跟着另一些人欢迎独裁者离开，情绪并不纯粹，而家里大人则是忧心居多，担心政变。若把故事再往前推13年，小学一年级在恒春，有天醒来，妈妈也曾经这样惊恐地说总统死了。随后上学，手背上必须戴孝，那几天报纸头版出现蒋介石躺在棺木的照片，我看到了非常害怕。照片中因为深色马褂，亡者身体看得并不清楚，只见一张苍白大脸。爸爸当时正在台北张罗搬家的事，遇到这件大事，跟人跑去国父纪念馆瞻仰遗容。我把两件事情联想在一起，以为瞻仰是将头割下来挂着让人看的意思。现在换我遇到蒋经国之死，也有遗容瞻仰，虽然已经没有歌手悬梁的疑惑，但我想去感受群众哀痛与亲眼看到少年恐怖图像的真实画面。1988年一月某个清晨，天还没亮，我带着女友冒寒到忠烈祠排队，排很久终于轮到。宪兵控制时间，每个人就大概3秒，正好鞠躬就被引开。之后我做了一件作品，一个木盒子大概1公尺长，里面塞满 VHS， 是当时的录影带抽出的磁带，像棉被，正中间镶着一把刀，隐约没在那些磁带之中。木盒子正面则覆盖着亚克力片。至此，关于萧亚全的当年的回忆。导演今天来节目，然后我觉得很高兴。 谢谢。 我们虽然认识很久，不过你上节目次数寥寥可数。嗯，刚才这个事情是其实是发生在1988年 年初一月的事情。 在那个时候，你写下这篇文字，也看到当时你的整个转变的过程，对不对？ 因为1988是个一直当然一直到1989，广义的说可能一直到1990哦，就是他在台湾的这个社会里面是一个整个政治在做解严，然后在松动，在重新建构的一个阶段哦。这个在台湾的这个历史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那又刚好遇到我自己在好像是在一个启蒙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两件事情有点碰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就非常多的内心很多很敏感的东西都会一直萌发。87年因为解严嘛。 可能对于我们应该算是同一个年代的人，就是那几年的时间，就是整个台湾社会不断的在转变中， 对 我们的等于是算是青春时代，有好多东西价值就开始慢慢改变，然后受到刺激。 对， 我刚好前几天去北京回来，在北京遇到了一个长辈，算是学者吧，他是做鲁迅研究的。他跟我说，我觉得虽然他现在应该是80岁了吧，虽然是朋友，但是80岁的朋友，他经过文革，经过64，然后经过毛泽东过世，然后四人帮垮台种种事情，他告诉我说，他人生中最恐惧的一次经验，就是在毛泽东过世的时候，他们也必须要去瞻仰遗容。当时是几百万人的在天安门的，然后他们被安排进去看毛泽东的遗体，有许多人非常的哀痛，就是到了棺木前，然后都被要推送离开了，却自己却又奔回对着棺木大哭，就是所有全国人民几乎展现出的那种 集体的歇斯底里。 对对。然后他说他最觉得最害怕的事情是，他发现他走到棺木前，他一滴泪都流不出来。他觉得非常惊恐，因为旁边围的都是黑衣人。那黑衣人虽然没有穿制服，但他知道他们是做什么的。那些人脸上面无表情，然后看着他，他好害怕，他哭不出来，是否会因此被看出了些什么？我不知道，这可能是 原来他恐惧的是这件事哦。 是。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导演萧亚全，带来他的新作品《范宝德》，即将在暑假时候上映。然后我们等一下在广告回来之后，也要谈谈这段时光，电影创作的时光。 OK。 欢迎回到音乐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导演萧亚全。 如果有关注的话，就是知道萧亚全是应该算是我很好的朋友。我们之前曾经合作过一部电影叫《第三十六个故事》，但是在《三十六个故事》之前，导演有另外一部作品叫做《命带追逐》，也是非常特别的一部片，在当年还入围了坎城影展。然后同样也是侯孝贤导演监制的。据我所知，今年也要再次在夏天在院线上映。然后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导演的最新作品，叫范宝德。范宝德是一个人的名字。 对，范宝德是主角的名字。我开玩笑说这个哈利波特嘛，就是主角的名字就是片名。 我觉得范宝德这个名字听起来就不像第三十六个故事。可以想象第三十六个故事，如果大家看过的话就知道它是一个很受欢迎，然后特别是很受年轻人欢迎的一部片。里面女主角是桂纶镁，然后讲的是一个咖啡馆的故事。在三十六个故事之后过了算是六七年， 八年 ，范宝德是怎么样形成的？我知道你构思的剧本已经很久了。 我觉得这段期间哦，就是说这八年里头，当然其实不是只有在准备或只有想范宝德这个主题，其实有好多个主题平行着在发想，在进行。或者说在消长，但曾经有两个比较主要的这个念头，两个想法，在我的心里有点挣扎哦。其中一个是我自己是个父亲，也是个儿子，那我很想谈一下父子这个题目。小孩越来越大，然后有一些互动的一些经验，有一些观察跟想法，我想要谈父子这件事。那另外一件事情呢，我也很想要谈台湾的战后的一些故事。台湾有很特殊的历史的背景跟处境，这些处境造就了我们有一些很独特的只有我们自己的历史里面才会拥有的这种故事，我也想谈这种故事。那本来这两条线索让我犹豫很久，就是说先谈 A 还是先谈 B。但有一天我会觉得好像说不定有机会，他们两个可以合并在一起说。就是他们好像隐约看得到一些雷同的这个轮廓线。那样想之后，我就想试着把这两件事合并在一起。所以我首先要克服的是要想到一条故事线是可以把两件事情绑在一块的。直到后来觉得我可以试着透过寻找父亲这样的故事线来把它绑在一起，我就开始这么做。 这个故事是一个很算是很我觉得是很迷人的故事，而且是就看的时候你会觉得会想一层一层的往下多了解，更多了解一点。也许有些大历史背景是浮在这个表面之下的，但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所以我已经看过这个电影了，而且总觉得一次看每一次都比前一次对他投入更深的感情。所以这个电影即将要在台北电影节做台湾的首映，亚洲首映， 没错， 而且它也是本届台北电影节的开幕电影，被选为开幕影片。我们现在听到的音乐呢，就是来自这部电影当中的一段配乐。这个即兴是由鼓手小白李守信以及贝斯手黄子豪他们的合作。 刚才这首歌曲子叫做《噩梦》，这是我们请乐手到录音室里面，本来想用第三六故事的方法，就是大家互不认识，然后丢进去，然后开始在即兴碰撞出一些东西，但是发现这部电影很复杂，所以我跟另外一个制作人胡志坚，我们尝试了各种方法，从在家里面的 MIDI， 然后到找弦乐手跨海录音，到再找贝斯手跟鼓手到录音室去做即兴。现在刚听到这段音乐就是他们即兴的结果。我们这张专辑花了好多精神力气跟心血，然后很值得大家那个品尝 我作为一个旁观者哦，虽然我好像也是当事人，但我当然不是音乐人嘛哦，所以我其实是个旁观者，我其实非常感动。就从源头我们谈这个电影的概念，那我的习惯是在这种前端我们就会请这个音乐人进来一块，就避免他们最后是看着画面在配乐而已，因为我自己没有很喜欢这样，我想音乐人也不会很喜欢。那从源头开始谈，开始发声，然后开始过程中，偶尔他们超前我蛮多，在编类似在鞭策我，让我好像要赶快我自己的进度。到后来逐渐我们要找交集，然后找到落实下来啊。我觉得这些过程其实回头想蛮感人的。 对啊，然后这张我们有出实体的 CD， 然后刚跟导演谈到说，去电影院跟买实体 CD 这两件事情看起来都是挺老派的事情，串流几乎对于观众或听众来说就是最方便的，大家都想着不需要特别花钱就可以得到很丰富的内容。但是为什么我还是要觉得实体 CD 很重要，因为它这个是最直接可以回馈给创作者的一个方式，同样进电影院也是这样，对不对？ 对，一模一样。我们其实用一些简单的数学其实都算得出来，就是串流平台我们的一般的使用者的月费可能在100元上下，月略可能有不同品牌有不同的价差哦。那但是我们能够聆听的量其实就是无限的，所以这个相除，也就是说每一次我们的聆听所真实付出的那个费用其实相对非常低，所以对使用者来说非常的开心嘛。那回到这个串流的这个影音平台也是相同，影像平台也是相同。我们不同的品牌哦 ,Netflix 不同的品牌有不同的售价，但基本上那个售价还是意味着你可以这个无限的观看，只要在平台内有的这个内容你都可以观看。你再去相处每一次观看的这个的单价其实相当低，那个单价相当低，它还要再去摊提掉给平台，然后很微薄的才有可能到制作者。 对， 这个分配其实一收费二分配这两件制度其实没有到真正的此刻没有真正到成熟到可以让创作是安全的，它其实让创作相对是危险的。所以戏院跟实体 CD 的确是相同，它的确是最容易直接给这个创作端创作端很具体的这个回馈的这个管道。 所以当然了，因为如果就是剩下串流内容的话，内容制作者他的资源也许也会改变，他的叙事形式也会慢慢有变化，所以你可以说以现在方式拍电影或以现在方式做音乐，我们几乎就是要掌握最后这几年看到这些电影听到这些音乐的机会了。我们今天请到朋友是导演萧亚全，他的最新的电影叫范宝德。我们再来听一首选自这张原声音乐，突然介绍我们的音乐了，本来介绍电影但都一样的， 很值得。 对，里面有一首身无情的尾曲，当时导演告诉我们就是希望有进行曲的节奏。你那时候对故事的想象跟进行曲的关联是？ 进行曲这个想法其实发生的更久。严格讲起来，从我第一次跟你们聊到这个字，大概应该是至少是5年前的。其实那当时的想法呢，进行曲是一种 我当时想到的东西是一种流动的生命、哦、很像你坐在列车里头、嗯、风景一幕一幕的从你眼前过，或者是站牌一幕一幕的过去，类似是这种的这种画面、哦、然后我想象中那个声音是一个进行曲的，它有一种小小的悲壮，小小的前进、嗯、小小的没有结束。这是我最早对范宝德的音乐的整个的想法。那当然我跟你们交换过这个念头，后来还是你们去把它落实的，或者说你们有些是拒绝的、嗯、种听听看。 在这个电影里面有不同的家族，而这些家族彼此相连，最后这道河流汇聚到一个人的身上，然后这个人呢也许也试着把一些东西传给他的下面的孩子们，而这个故事会流到哪里去呢？这个音乐是来自电影范宝德的电影原声作品。我们在这几个礼拜在声音房之际有做呼叫我的1987的征文点播，然后听众大家都好好很热情，然后也很我好感动，大家都点了很多很棒的音乐。所以同样的问题我也想问问导演，你的1987除了刚才你说的那个蒋经国的事实那个之外、因为在你的电影里面有一幕是人家看过这个电影视片的人都会觉得说、里面到底有没有爱情故事啊，看起来是父子谈父子，对不对、但是我知道你隐藏了一条线是讲1987年发生爱情故事。那你自己 八七年是个客观上的就是外在世界，就是我刚刚说的台湾的政治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动的一个时期。那在我自己的生命里头，我那个时候是一个美术系的学生哦，大二。我觉得我的脑袋或者是我的生活的周边遇到了非常多的刺激跟启蒙，那来自学校很多，因为美术的这个训练跟当时资讯其实越来越丰富，那带来我觉得相对来说很左派的一些想法，艺术创作也多了非常多很新的很破坏性的这种老师介绍了我们很多这种东西，或者是学长之间这些东西影响我很大。回想起来那段期间都是在一种很破坏很颠覆然后很什么呢很革命很左派的这种状态里，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很精彩，觉得非常的野，非常的狂，然后非常的充满理想哦，对很多现实的东西都不愿意放在眼里，觉得理想性非常非常高。 我记得我的对你的印象就是我们那时候在上电影课，然后我们去看金穗奖，那时候电影老师叫我们去看，就发现得第一名根本不是电影系也不是传播系，而是一个美术系的学生就是你。然后看完你的作品以后，我心想了，好，算了，我再也不要拍电影了。 没有，那个时候就是这种心情，我觉得这个是 Lorraine 的时候， 对，这个就是你要选的音乐， 对 你说是也是你的学长介绍的， 我的学长介绍的，他是一个很当时我觉得他太特别了，就他的声音都是现场表演的时候透过电子的装置然后做变音，那这个跟我当时在做一些 video art 的东西有很多的这种雷同跟吸引力了，很喜欢，当时很喜欢，即使到今天听一点都不会老气，很棒的音乐。 我们来听看 Laurie Anderson 的 Old Superman。 Old Superman Old Jama Old Mom and Dad Mom and Dad Hi, I'm not home right now, but if you want to leave a message, just start talking at the sound of the tone. Hello? This is your mother. Are you there? Are you coming home?Okay. Lovely. 回想在1987年那个时候，如果你们跟我们一样还是学生，当时整个台湾社会在改变，然后开始有些资讯，开始有些音乐在很蓬勃的发展跟流通，我们也开始做自己的音乐，也听到一些国外非常具有实验性的作品，然后也因为那个时代，所以在想自己可以有一些什么不同的创作。所以萧小轩，你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你虽然是美术系，但是你选择是 video art。 video art 对，我觉得艺术学院那个时候叫艺术学院哦，就后来的北艺大，当时的气氛非常非常的开放。那活跃啊，老师们很年轻，所以整个气氛其实非常的活跃跟有一点前卫。那我很庆幸我在那个时期在那样的地方成长，那些都刺激着我很多。 不论是这些音乐会当时发生的事情，都好像成为创作的养分。但是在经过十几二十年三十年之后，许多事情就慢慢的开始有了重量，就像沉积岩一样，一层一层往上堆积，然后会长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但回去听这些当时刺激我们的或者给我们启发的作品的时候，还是会觉得那种很蓬勃的力量好像依然是这么新鲜，这么的强壮。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萧小轩，要先休息一下。在听完 Laurie Anderson 之后，再回到声音纺织机。 穿过那些拥挤的人，望着一个现代化的都市，翻起一片水银灯。突然 你现在听到是罗大佑的《未来的主人翁》。我喜欢放这首歌呢，当然他很厉害，另外就是在范宝德这部电影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段落，就是我刚刚说到我一直想套导演的话但是都没有套出来，就是这个电影里面到底有没有爱情故事，就是里面的女性角色其实是被隐藏得很深的，而这个女性角色她是有应该说有她自己的选择吧，然后她的这个性格描绘也是很特别的。女主角叫做玉琴，导演你可以剧透吗？ 没有，范宝德有一点点爱情故事啊，有，一直有，没有什么要隐藏的， 我是说你好，没有范宝德， 范宝德 OK， 范宝德有，有他跟玉琴跟范宝德相遇哦，在1987，两个人在1987，那87是因为大学联考失败了，这个女生到乡下去干嘛？去恶补，去读书，反正就是 闭关 、哦，准备要重考。所以遇到了乡下的这个男生叫范宝德的，这是他们相逢跟相遇的这个事情。那但是这里头两个人之所以有在初次见面就容易对对方有感，其实是源自于故事里面是源自于这首歌，罗大佑的一首歌，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听的这个《未来的主人翁》。这段事情是引自我自己的一个经验。我的经验就是因为这首歌很怪，在当时也很怪，它里头有一个不断的重复的一个副歌，飘来飘去，它重复了非常非常多次，它远过正常的次数了。那我自己在这首歌不是87年，这更早，这我其实我高中的时候的歌，我在中学的时候，当时的流行音乐要么就是非常当时开始在仿日流行偶像这一路，否则就是很黑色的，就是罗大佑或者是昨天刚领奖的苏芮哦，我是黑色一点了哦。那同学之间当然很多人也宣称他们是爱听罗大佑的人，那其实不只是因为对这个音乐好像是代表他自己的一种类别，我们有时候会好奇，会互相辨识对方的身份，就是说那个飘来飘去重复了几次啊，只要对方讲得出来好像那个密语就通关密语就成立，好像就自己人这样，我运用了这个让这个范宝德跟玉琴的相遇。 所以飘来飘去到底有几次呢？ 我问过罗大佑本人了， 他知道吗？ 我当然知道。我 来开始数一下， 飘来飘去，就这么飘来飘去，飘来飘去，就这么飘来飘去，飘来飘去，就这么飘来飘去，飘来飘去，就这么飘来飘去，飘来飘去，就这么飘来飘去，飘来飘去，就这么飘来飘去，飘来飘去，就这么飘来飘去。 所以到底有几次？ 看我们怎么算了啊、哦。如果说完全纯粹的副歌，那么飘来飘去，就这么飘来飘去，这样算一组的话是十二组， 嗯， 是十二组。那电影的台词就这个十二次。 嗯、 那我跟罗大佑聊过这个事，他的说法是四十八次，他的四十八次算的是那个小节，就连前后有加到其他歌词的， 嗯， 那其实是同一个数量， 嗯。在演范宝德的这些角色，然后出现在这部电影里面的演员，其实都很有魅力，而且就是可以说是台湾新生代或是中生代、老生代， 对 都很重要的演员的。 对， 演这个范宝德跟玉琪年轻时代的是庄凯勋跟 温真菱， 温真菱，嗯 嗯, 嗯，很厉害。然后，在演这个范宝的角色是黄仲坤， 对。 然后他最近也是非常受到瞩目， 对。 嗯、我觉得几乎也可以说，范宝的这部电影，对他而言应该有很，我觉得应该有很深的意义吧。就是在一个六十岁的时候，可以演员有这样的一个角色，嗯， 对，这个是台湾电影的一个，我觉得是个小缺点，台湾电影的。主题都过于年轻， 嗯， 就是都爱情还是最主轴，那主轴很容易就把爱情放在二三十岁。其实你看一些西方的电影，很多的爱情是会写到六七十岁的，各个年龄都有爱情在发生了哦。但台湾的这个关注的太年轻了，我觉得， 嗯， 但这个当然就反过来会影响到台湾电影的这个生态，比如说演员的养成，几乎你过了二三十岁，你就不太有戏，你可以再演男一或是女一，你可能就要推到幕后去演爸爸妈妈，而且经常都是配角。 嗯， 那六十岁的男人当主角的戏其实不多。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现实上的一个问题。所以黄仲坤在这个角色上，我觉得他做得非常好。 嗯， 我觉得他。帮我把一个人物给活灵活现起来了。那我知道他也很开心有这个机会可以在六十岁的时候演男一，就像刚刚说的，因为这个生态其实不太有这个机会， 而且是大荧幕，这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机会跟考验吧。 对，双赢，对我也是， 很棒。嗯嗯，我知道在台北电影节它是开幕电影开幕片，然后这个也是我觉得是很好的荣誉，以及有一场的放映，都两场都已经瞬间被受尽了，所以很多人都在问说还有没有机会看到。当然，因为在八月十七号就会上院线，对不对？ 对， 嗯，等会要讲一下这个院线这事情，就是说我知道你还有另外一部，就是《命代追逐》，就是你第一部电影 修复也要播。对， 嗯嗯嗯， 我觉得哦，比如说影展票，范宝德是第一个就卖光的，马上开卖就卖光的， 嗯， 那这个像这样很让人开心的这种消息，还是会让人有很多的没安全感。为什么呢？因为影展的观众的这个属性其实通知性蛮高， 嗯， 就是会关心影展，这都是电影的比较重度的、比较深度的这个关心者哦。那你知道一部电影的需要被我们现在要面临它的发行，面临它的这个卖片，它要跟观众去沟通的时候，我们需要更多的人对它感兴趣，我们很需要让这个。喜欢电影的人的这个半径给加大， 嗯， 事实上这个半径只要越大，我们自己国片的体质就会有机会越来越健全， 嗯， 他的嗯，观众能够关切的主题如果可以再扩大一点，但我不是说这是观众的责任，其实制作创作者也非常有责任哦， 嗯， 就你一定要做好的东西了哦。如果它能够形成一种良性循环，让这个半径逐渐加大的话，这个对我们的电影，对我相信对音乐也是哦，都是一种福气。 嗯， 所以在台北电影节，如果你来不及买票的话，已经卖光了，在八月中会在院线再上映。 8月17， 而且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导演的脸书，导演很会写，就是文笔超好的。对，然后有很多观点，不管是对创作的，或是关于一些，我觉得一些很深层的一些价值观一些思考，都大家也许可以关注。现听到这段音乐是也是同样选自电影《范宝》的原声乐当中的一段选曲，反正就那样，就是侯志坚的作品。这段音乐叫反正就那样，这名字都你取的，我都差点不知道这曲叫什么了。因为我们在合作过程中，你知道萧亚全介入相当深。 没有没有，这样会被误会。 应该没有，应该是说我们做完以后，我们就把曲全部都丢给导演。导演就是我喜欢取名字，所以他就开始一首一首，然后就开始给他取一些很让我们作曲者都想不起来哪一首是哪首。 我自己也想不起来，其实。我是因为不会做音乐，没有办法参加，所以我就在只能在最后一个环节，好像。找个角色加入一下而已， 很开心啊。刚刚这首曲子很棒，是用在范宝德在知道他自己的身体状况之后的一个思索转折点。下面这段音乐叫我怕熏到眼睛，这个是导演要讲一下这个场景吗？ 我非常喜欢这场戏，然后我非常喜欢现在要放的这个音乐，它让我觉得非常的缠绵，又非常的伤心。然后这段故事是这段戏是过去的一个瞬间跟此刻的一个瞬间在空中突然就交汇了，好像那种不甚唏嘘啊，就是时光就一下就过去了那种感觉。 这同样是选自我们这次做的电影原声配乐。 なたはお父さんに似てるわ。 我放这段音乐是在电影里面出现在日本的场景，他为了找寻父亲后来的去向。我要放是因为其实我们这张原声带花了好多力气在做后制，除了音乐创作编曲之外，我还从电影里面截取了很多觉得是有关键意义的一些对白，然后放在里面，所以你可能就是听整张专辑就知道我们的意思了，然后听整张专辑大概会知道这个电影要暗示的有一些音乐或情节甚至没有出现在电影里面，有点像是电影的旁边的另外一个交错的故事一样。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导演萧亚全，他带来他的新作品范宝德。我们再来听一首吧，这首也是你的1987回忆吗？ 对，1987之一。那这个歌其实也是87之前就有的歌，就是如果回想起来，当时比较陪着我的几首歌之一。 就是苏芮不回首。 昨天在金曲奖得到这个被应该是什么奖？ 终身成就奖。 对， 我也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听看。 不回首，往事随流。在我心头，伸出手，只是一片无言的哀愁。金色的雪一段，击鼓声一乱，破空而起，嘹亮 恐怖，因为这个是我高三时候最喜欢，高二高三最喜欢一首歌，我还没有听过原唱，那时候是合唱社的学长他们在唱，然后觉得天哪，这么好听的歌，然后就开始学，然后这也是我们每次就是社团有活动的时候，大家一定会围着钢琴就是唱这首，所以这件对也是你的爱，好听。对啊，以前比较年轻的时候想着不回首，就是一种潇洒的往前走，然后在过了一个阶段之后，那个不回首听起来好像是不太一样的意思了。我们最后要来放这首听完还没听完不回首，不过大家可以自己去找来听，因为真的很好听，真的很推荐大家这首歌。最后要放的是这部范宝德这个电影的主题曲。我要讲一下，就很多人说这首歌很好听，然后许多朋友都跟我说类似的事情，就是说好像跟你以前的歌不太一样。那我后来自己回去想想其中的元素是什么，为什么会听起来跟以前作品不太一样，一个是歌词吧，歌词算挂名是我，可是其中有一部分是导演你写的，有两句就是 那个不重要，不，那个不重要，真的不重要。那个其实是你的作品，我只是就插花凑了一下。 因为大家知道我写歌词有时候是要很有距离感的，可是我总觉得到了一个地方，我如果再这么保持距离，好像没有办法把这首歌的真意表达出来，所以就请导演写了。果然导演就写下了 还有就像刀子一样刻进去的那些文字。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编曲侯志坚他也用你说的这个进行曲的元素在副歌之后， 对， 所以更何况他说的这个事情就是像我们刚刚提到是一个60岁的也许是一个年长的男性的事情，回顾过往究竟是什么心情呢？我们最后就来听这首歌，然后也希望大家有空在8月17号可以关注这部电影范宝德，然后导演说他还可以再来， 很乐意 欢迎常来声音纺织机， 谢谢， 然后也可以关注相关的脸书的资讯， 8月17号范宝德， 8月17号范宝德， 7月13也有一部命带追逐， 对，就是导演的第一部片入围坎城影展导演双周的作品要上院线，可以关注相关讯息，然后到电影院去看看这些难得一见，说不定以后再也见不到的在电影里面看电影的经验了，那是很不一样的，跟看手机跟看平板是不一样的。谢谢沙尔泉来节目，谢谢喽， 谢谢各位， 一切顺利，拜拜， 谢谢，拜拜。 回味则忽放光。